唱歌曲， 唱响属于你的北京旋律。 现在是北京时间22点整。 北京镇国中西医结合肿瘤医院，北京镇国中西医结合肿瘤医院，电话6785-6677。 你快乐吗？我很快乐，我们的心情都快乐吗 ？FM87.6，北京文艺广播。 你快乐吗？我很快乐，我们的心情都。 北京华医中西医结合皮肤病医院，0106-8685858-6885858。 您即将收听到的是今晚我们说电影， 都市里的脚步越走越快，当流行歌曲已经无法成为岁月的记忆符号，幸好我们还有电影。梦想与现实，傲慢与偏见，冷酷与温情，慈悲与怜悯，让光与影的交汇变换成声音的流转。 今晚我们说电影， 著名功夫演员成龙对电影的敬业态度和热爱在电影界首屈一指，他直言不拍到70岁不退休，只要还打得动就要拍。那么他在影坛的号召力也是公认的。不过2017年12月22号上映由他主演的贺岁大片《机器之血》票房却并不理想，最后仅收获了 3.05 亿票房。大家晚上好，这里是今晚我们说电影，我是殷超。今天我们在黄金强档单元一起来分享的就是这部功夫科幻影片《机器之血》。这部影片是由张丽嘉执导，成龙、罗志祥和欧阳娜娜主演的国产科幻影片。值得注意的是，加上这部影片，小猪罗志祥出演的电影内地总票房已经突破了50亿，跃升为50亿票房影人。那么到底是怎么个50亿呢？咱们一起来数一数哈。罗志祥出演的《西游降魔篇》拥有 12.46 亿票房，《美人鱼》达到 33.92 亿，《极限挑战之皇家宝藏》大电影也有 1.26 亿票房，《机器之血》票房 3.5 亿后，罗志祥参演的电影内地总票房已经打破了50亿。歌手出身的罗志祥获得如此令人瞩目的票房成绩，着实令人惊喜。不仅如此，不管是《西游降魔篇》的空虚公子，还是《美人鱼》当中的八爪鱼，由罗志祥塑造的众多角色都成为了华语电影当中的经典银幕形象。罗志祥还曾经被周星驰夸赞为喜剧原子弹，他也凭借着不俗的演技实力收获了一众电影奖项的认可。好的，接下来我们就一起来分享这部影片《机器之血》。 时尚电影院线说了算， 话题谈资电影票房说了算， 热门佳作潮流新宠， 影展巨制再铸辉煌，黄金强大。 国际高级特工林东的女儿西西化疗以后病情恶化，被医生下了病危通知。为了见到女儿最后一面，林东火速飙车前往医院。正在这时，国际特工组织的证人保护计划出现了问题，由他们负责保护的美国五角大楼叛逃科学家詹姆斯博士进行了生化人试验，出现了纰漏，试验品核辐射特种兵变异残杀了实验室的工作人员，博士的生命也受到了很大的威胁。上级命令林东带着重装备去保护证人。在这种艰难抉择之下，一边是国际危局，一边是亲生女儿的病情，林东痛下决心，含泪驱车返回。 学着刚刚赶到博士所在的实验室，林东就接到了医院打来的电话，他的女儿南希因为抢救无效永远地离开了人间。来不及悲痛，林东就加入了掩护博士撤离的工作中。在掩护博士撤离过程中，特工们遇袭，宛如魔鬼撒旦一般的生化人安德烈带着全副武装的生化战士全面压制了众特工。无奈之下，特工们却纷纷选择牺牲自己，自杀似的制住了生化战士。可惜即使众人以命相搏，依然无法阻止生化人安德烈的暴虐。关键时刻，林东豁出性命开枪击爆了防化罐，在滔天的烈火之中，生化人安德烈生死未卜，林东身受重伤。多年以后，电视新闻里宣传着最近大火的作家瑞克的新书《机器之血》。这本书讲述的是一名受到核辐射的美国特种兵死亡之后被医学博士改造成拥有机器心脏的生化人的故事。这本书一经问世就受到了大众的追捧。这一天，在瑞克的办公大楼里，一个叫李森的男人打扮成性感女郎混入安保重重的大楼，迷昏了老板瑞克，窃取了他电脑中的文件。这时一个黑衣女带领生化人突然出现，李森见状躲进了浴缸里。黑衣女闯进办公室，想要知道瑞克如何得知当年的密门。正审问时，林东破窗而入，一番激烈打斗后制服黑衣女，抢走资料。待众人都离去后，李森从浴缸里冒出，抓住现场遗留的一根内存条，避开了随之而来的警察。天空之中，造型科幻的飞船里，当年詹姆斯博士失败的实验品生化人安德烈并没有死，他正研究着黑衣女从现场带回来的监控录像，发现了林东还活着。气急败坏的他发誓要抓住林东报仇雪恨。李森读取了瑞克电脑的内存条，发现瑞克多年以来一直在关注一个叫南希的孤儿信息。出于好奇，李森千里迢迢追踪来到了南希上学的悉尼大学。让他没想到的是，在这里李森意外地发现林东居然在悉尼大学做校工。这么多年以来，南希经常做噩梦，梦见一张可怕的、丑陋的、嘶吼着的面孔。他一直在找一个女巫治疗，而女巫通过读取他的梦境，将内容贩卖给了作家瑞克，并且成为了《机器之血》这本书的素材。这一天，南希再次来到女巫住处，女巫告诉他，因为他的噩梦越来越厉害，他已经没有办法帮助他了，建议他去悉尼歌剧院找另外一位催眠大师帮他解决困扰。谁知在南希出门后却被几个流氓纠缠，一直跟踪他的李森见义勇为，英雄救美。 我们好像见过。 是你啊？ 你怎么会在这里？ 跟踪你啊。 为什么跟踪我？ 我开玩笑的，先锁门。你做什么的？黑社会啊。不能，你怎么老是跟别人打架？哎，去哪？哎，别生气啦，跟你开个玩笑嘛。哎，你先别走嘛。哎，等一下啦，那个我们晚上一起吃个饭吧。 啊？你还是回家换条裤子吧。 裤子？啊，也好，晚上刚好我也有事。 我警告你，以后不要再跟踪我。小心我！ 我哪有跟踪你？我都说这是开玩笑的，这是偶遇，偶遇啊！哎，哎，我刚救了你，戏都不用戏的。哎，你怎么这样子、啊、 ？Thank you。 南希坐上出租车走了，随后他带着希望来到了悉尼歌剧院，但是因为他的邀请函被李森偷走了，所以被警卫挡在了外面。正在不知所措时，李森从悉尼歌剧院里跑了出来。 嘿嘿 baby， 走 my girlfriend、 哎、你又跟踪我 啊？我跟踪你？我陪你先到这的，要说跟踪也是你跟踪我吧，要不是我你这了来，我 懒得理你。 你是哪、啊？ 那不是我砸呀、啊！哎，这里跟迷宫一样，别乱跑啊！你叫什么名字啊？ 黑社会。 哦，我昨天跟你开玩笑的，你不要介意嘛。 你呢？ 我上次跟你说过了 ，listen。 南希指了指李森的胸牌。 Mohammed Salami。 那是印度。 错的吧？ 当然不是啊。Sorry， 是吉达。 一看就不像这里工作人员。 喂，找什么？你在找什么？啊？ 原来南希在找催眠大师。这时，李森被当成了灯光组工作人员被叫走了，而南希也很快找到了催眠大师。在大师的帮助下，南希很快进入催眠状态。此时此刻，阴魂不散的黑衣女带着生化人杀进了剧院，想要掳走南希。眼看南希危在旦夕，林东及时赶到。一番打斗之后，林东在李森的帮助下带着还在催眠状态下的南希回到了林东在悉尼的住所。看着一脸慈祥的林东安置好了南希，李森很是好奇。 大叔，你跟他什么关系啊？ 闭嘴。 刚一走出下楼梯，林东就用手铐锁住了李森。 哇，大叔，你干嘛？你看我干嘛？ 别吵。 你看我干嘛？ 这时只见林东用手摁了一下楼梯底端的柱子，突然楼梯打开了，露出了一条密道。林东带着李森走进地下室。 下去。 你干嘛？你要上了密口啊？到底什么地方啊？大叔，慢一点吧。哇，这么多枪啊！大叔，你到底是干嘛的？啊？为什么把我铐起来呀？啊？你要干嘛？啊？你给我吃什么东西啊？ 定时炸弹。说吧，你为什么一直跟着 Lancy？ 哇，女人怎么这样子啊？这是我们男人之间的竞争呢，怕我妞是凭魅力的。你吃醋也没有必要杀人灭口吧？ 你根本不是悉尼大学的大学生，在瑞克家戴假发扮女人的就是你。 对，我承认那是我。可是我不明白整件事情跟 Lancy 怎么关系啊？我扮女人只是想拿回属于自己的东西。 属于你的东西？什么东西？ 有钱人的东西咯，劫富济贫，你懂吗？ 那叫贼。年轻人不努力，学别人偷东西。 Rick 也不是什么好东西，他也一样是贼。 这与你纠缠 Lancy 有什么关系？ 我洗着 Rick 保险柜的时候，恰好里面有张 Lancy 在图书馆的借书卡，我就好奇这个女生什么来路咯。后来我就看着看着，我就不小心就爱上她了。 Over。 哎，该说啰嗦完了，你不可以把炸弹一直储存在我肚子里吧？ 维生素 B 对身体好的，还能解酒。 我靠，你耍我啊？你到底什么人啊？你整天戴着面具飞来飞去，飞来飞去的，你当你是蜘蛛侠？不是啊。 在没有确认你身份之前，不能离开这里。 喂，你放开我！ 看李森什么都不说，走出地下室后，林东打通了搭档小苏的电话。 林森，你查到的银行账单的确是瑞克和女巫之间的交易记录。这两年，瑞克定期向女巫购买 Nancy 的治疗录像，因此我判断小说里的内容也是来源于此。 跟我想到的差不多。对了，我刚发了份录音给你，帮我查查她的真实身份。 好。 随后，林东来到女巫住处，可还是来晚了一步。女巫已被黑衣女子杀死了，屋里也被翻了个底儿朝天。这时监控显示南希醒了，还乘坐飞机离开了澳大利亚。林东赶紧回家，将手铐的钥匙交给李森后，立刻搭乘另一班飞机去找南希了。航班上，林东的回忆如潮水一般涌来。 林 Sir， 这是你们的新身份，旧档案里你跟西西都是死亡，博士的尸体我已处理妥善了， 死前他用机械心脏和精英血救活了西西。现在西西成了博士 DNA 移植的母体，目前没有出现任何排异，西西身体里的生物精英血有着超强的再生能力，只是等他醒来之后，他生前所有的记忆都会被消除，也包括你。 被我炸死的那个是不是生化人？ 是，他是 James 博士的实验品，叫安德烈。我们的人在爆炸现场没有找到他的尸体，目前仍在继续搜索。 小盛 啊，林 Sir， 能不能帮我一个忙？ 你说。 把他带到澳洲孤儿院，交给伊莎贝拉院长。 好， 安德烈一定会回来找我的。我不想西西受到牵连，只要女儿好好的活着，我以陌生人的身份守在她身边，也就无欲无求了。 原来，这才是南希不断做噩梦的原因。从飞机上下来，林东坐上来接他的搭档小苏的车。 林 Sir， 你说西西现在自己跑回来，他恢复的记忆是自己的还是 James 博士的？ 我也在担心这个问题。啊，对了，我叫你查那个人查得怎么样？ 查到了，李森，15年前定居悉尼，2011年出境前往美国、韩国、中国和日本等地，2年前返回悉尼，一直没有工作记录，也没有查到他家人任何信息。1年前他因为涉嫌盗窃被捕，但是因为证据不足，他很快就被释放。 他盗窃什么呢？ 不知道，他的档案被人加密，我们和澳洲警方还在继续沟通中。 他绝不是一个普通的盗贼。 我也觉得他没有那么简单。 西西的定位一直被干扰，我们需要分头行动。 那我马上回总部，立刻启动第二套计划。总部希望这次任务结束之后可以恢复你的身份。 如果可以找到西西，我更希望跟他过平静的生活。 嗯， 分头行动吧。 哎，林 Sir， 多加小心啊。 林东开足马力向南希定位器显示的方向狂奔而去，而此时南希凭着脑海中不断涌现的记忆已经找到了詹姆斯博士当年的住所。在房间里，他先是想起了博士留在书桌下的银行保险柜的钥匙，接着又想起了父亲的样子。原来这么多年以来，父亲一直在自己身边守护着自己成长。就在这时，黑衣女先林东一步找到了南希，把南希掳到车上。林东的车和黑衣女的车队擦肩而过，幸好此时李森赶到，用自己的高科技知识帮助林东锁定跟踪了南希的及时位置。得到准确信息的林东和下属埋伏在银行附近，当黑衣女拿到詹姆斯博士存在保险柜里的 DV 相机的那一刻，特工们立即关上了厚重的特殊合金仓库门，紧接着保险库开始释放出浓密的毒气。原来经过这么多年的研究，确定了生化人虽然看似百毒不侵，但是他们的呼吸系统有着严重的漏洞。借助这一点，林东他们撂倒了所有的生化人，取得了他们手里刚刚拿到的 DV 相机。林东、李森和小苏赶紧打开看了起来。 哇，这个实验记录要是被他拿到的话，那他就可以制造更多像他那样的生化人。啊，那简直太可怕了吧。 这绝不能被安德烈拿到。总部调查到，去年安德烈和俄国军火商开始了一项秘密合作，我怀疑这很有可能就是他们迫切需要的成果。 可是目前只有这个东西才能换回 Nancy， 就算他拿到这个，安德烈也绝不会放过 Nancy。 林 Sir， 13年前安德烈被你炸伤之后，他的身体受到严重感染，这么多年他被困在无菌舱里不能出来，所以他迫切地需要 Nancy 身上成功的基因血去解救他。这个和 Nancy 都是他需要的，只要他没拿到实验记录， Nancy 就是安全的。 时间不多了，得先找到安德烈再说。 嗯，我有办法了。 小苏将自己化妆成为黑衣女，林东和李森化妆成生化人，一起进入安德烈的空中实验室。安德烈的空中飞机上，巨大的真空无菌实验室里， 面色苍白的南希同肤色乌青的安德烈分别平躺在两张手术椅上。两张手术台之间连接着密密麻麻的输血输液管道，透明管道里南希的血液正源源不断地流向安德烈。南希的脸色与嘴唇愈发的苍白，安德烈想要抽取南希的血液，通过血液交换以治好自己的基因欠缺。这时林东等人潜入实验室，终止破坏了安德烈的实验。众人精诚合作，付出巨大代价，彻底捣毁安德烈和他的空中实验室。林东和南希父女二人终于相认，李森也开始了新的生活。这一天，林东终于实现了自己对于西西小时候的承诺，带他来到了儿童游乐园。 哪一个？那个老爸。 不行，我现在受不了。 爸爸， 西西，我陪你玩，那是我最爱。 那好吧，你们找个地方休息一下，我这里面买超级好吃的冰淇淋， 我还巧克力口味的啊。 OK， 我要 找地方坐下。那儿。 身体有些吃不消的林东，在南希买饮料时，和小苏坐在了长椅上休息。 哎，好像做梦一样，你掐我一下。哎， 我可不掐你。一掐你就醒了。林子儿，你等这一天等了13年啊，我真为你高兴。林子儿，刚刚总部来电话了，说李森的身份已经查明，他的真实姓名叫崔金浩，他的父亲就是13年前被安德烈分尸的半岛军火商。 哦，原来这小子真实的目的是来报仇的，顺便拿回他的家产。 我扮女人只是想拿回属于自己的东西。 安德烈杀他全家的时候，他正巧在国外，所以躲过了一劫。不过很巧合的是，他跟西西在同一个孤儿院生活过。 电影是梦想与现实的碰撞。 你已经有了洞察力，你有。 电影是光与影的交流。记忆中的过往，幻想中的未来。今晚我们说电影，精彩上映。 好的，欢迎回来，这里依然是今晚我们说电影，我是英超。今天我们一起来分享的是《机器之血》。最开始影片的类型是很传统的成龙式动作喜剧，但是导演张丽嘉和成龙两个人都对剧本不是特别满意，后来加入了导演很感兴趣的科幻元素，这个全新的故事也吸引了成龙。机器之血也是成龙从影57年以来首次拍摄科幻题材电影。拍了一辈子影片的成龙大哥目前已经64岁了，但是拍摄动作戏依然不用替身。片中有一场大型爆破戏，在以前的华语电影中很少出现如此大规模的场面，所有的爆炸都跟人很接近，最近的时候离人的距离可能只有1米不到，而且其中 99% 的戏份都是成龙亲自上阵。在影片中，为了拍一场巅峰决战，成龙还登上了悉尼歌剧院的屋顶，成为全球首位在悉尼歌剧院屋顶打斗的动作巨星。谈及这一次经历，成龙直言挑战巨大。由于在悉尼歌剧院屋顶的拍摄环境多变，空间狭窄，受伤是家常便饭，还有上下就是一个难题，就是千万不要喝水，因为一喝水就想小便，走下去起码半个小时，反正你在上面要么晒死要么冻死。但是结合着悉尼歌剧院的建筑特征，成龙也展现出了更为酷炫和精彩的动作设计，并且自己笑称，如果让我在上面为所欲为的话，场面会更加精彩。节目最后，我们一起来分享这部影片的主题曲，由成龙演唱的《英雄故事》。这里是今晚我们说电影，我是英超，代表制作人小强、录音师叮当，感谢各位收听，下期节目再会。稍后为您播出的是广播剧场。 无语了，不愿说，没有回头路，总是眼涌向前，照亮一片片，谁不曾